听录音，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 一，老北京安静还是北京楼安静？ 老北京比北京楼安静。 北京楼没有老北京安静。 二，小王大还是小马大？ 小王比小马大，小马没有小王大。 三，妹妹聪明还是弟弟聪明？ 妹妹比弟弟聪明， 弟弟没有妹妹聪明。 四，这个城市暖和还是那个城市暖和？ 这个城市比那个城市暖和， 那个城市没有这个城市暖和。 五，谁的收入高？ 医生的收入比老师高。 老师的收入没有医生高。六，谁的电脑水平高？ 阿里的电脑水平比本杰明高。本杰明的电脑水平没有阿里高。 七，哪个宾馆舒服？ 这个宾馆比那个宾馆舒服一点儿。那个宾馆没有这个宾馆舒服。 八，哪个班的成绩好？ 这个班的成绩比那个班好一点儿。那个班的成绩没有这个班好。